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南风三级转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阴有中雨，东风2到3级转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12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也是会给大家带来我们精心为您挑选的投资资讯。在今天的投资资讯这一环节当中，您将听到股市收评啊，权重题材大跌，沪指跌过1%。另外呢，也会跟大家关注一季度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125万亿元。另外也要关注一条可能相对来说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消息，工行上调借款人最高年龄这样的一个限制。那在资讯过后的股市收评，我们也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保险培训师李鹏一起跟大家聊聊如何给保单做体检。那在最后的这个财富私人定制单元当中呢，也会继续进行案例的分析。话不多说，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今天呢，两市可以说是低开低走，午后加速下跌，权重题材大幅回撤，沪指再次跌破3100点整数口。截止收盘，沪指下跌 1.47%， 深成指下跌 1.79%， 创业板指下跌 2.06%。 盘面上，证券、互联网、石油、有色、汽车等大跌，芯片概念股逆势翻红，雄安概念股午后异动拉升，没有出现板块联动效应。接下来再关注一组央行方面的消息。央行今天发布2018年一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据统计，2018年的一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125万亿元，同比增长 12.8%。增速呢比上年末高 0.1%，一季度呢增加 4.9 万亿元，同比多增6300亿元。另外呢，也是根据央行广州分行透露，广东自贸区成立运行3年以来，人民币一直是区内跨境资金往来的主要结算货币。从2015年4月21日至2018年的3月末，南沙横琴片区共办理跨境人民币收支6800亿元，占区内 本外币跨境收支的 85%。 那么既然说到了股市，也是第一时间呢给大家联系连线啊我们的这个常驻嘉宾啊，北京这个股商投资顾问啊，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先生，请大家来分析一下今天的整个盘面情况。您好。 你好，好像大家晚上好。 哎，这个上周啊跟您连线的时候，我说看了您的这个博客，因为当时您说这个目前可能四月底前是有调整的风险的，这会儿可能很多的不确定性。其实当时对于您的这个观点我还带有一点点的疑问，但是现在看来基本上跟您说的差不多哈。也是请您今天再跟我们继续来分析一下，就是本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以及未来的一个展望，好吗？ 哎，好的。那么我这一周写一篇新浪博客啊，今天的题目是频出黑天鹅，宜空不宜多。这个上周我是说这个到四月底是吧？那借用那句古诗啊，人间四月，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我是说的这个股市四月。这个芳菲尽啊，那古诗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啊，借用一下。四月底的原因，一个是这个季报中报3500家上次都要出完，最后的这个丑媳妇一块见完公婆了，地雷排完了。另外5月1号沪港通深港通这个两个北上资金都扩大了4倍啊，会有境外资金进来啊，还有6月份入魔也有境外资金进来，所以转好。但是现在看啊，周一就有这个中兴事件，我们看这个负面因素，负面的冲击还是真不小。所以呢，就是我这还得修正一下，是不是到四月底难说了？ 嗯， 啊，就是说四月底你这跟这个业绩这比那个算那个因素算弱爆了。啊，业绩好坏，也没多大这个对趋势有多大影响。 嗯， 这个境外的进来多少，进不进来啊，也是小事儿了。啊，就是说怕还有新的不确定因素， 是 啊，怕还有新的黑天鹅。所以从时间上看，那么我们不能是说有人从技术上看，时间周期上看， 嗯， 从这个技术支撑上看，我觉得那些都不靠谱。 是 啊，这就跟你看病似的，你得找西医啊，你得有科学根据啊，你不能找跳大神的啊。我认为那路子分析有点跳大神的意味啊。那么什么是这个调整的这个结束， 嗯 啊，或者开始反攻了？那么我认为这个主要是中美贸易战告一段落。 对对对，嗯 啊，啥时候说告一段落啊？就是到此为止了啊，这个不升级了啊，那么有可能就是大盘真正见底的这个真正的时间段。 嗯啊，嗯。 那么我们看到这周这个说实在的就几乎就一个板块啊，就是芯片。 是芯片，嗯， 软件，外带有点软件， 嗯， 中国软件啊。这个其实我要是关注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今年以来啊，年初以来就说风水一年一转啊，去年是这个金融和消费啊，主要是白电白酒的消费， 嗯， 银行保险的这个金融啊，那么创业板是跌的太多了，所以今年尤其是今年这个创新企业这个啊，独角兽啊，国家支持又也是上升为国家战略了， 嗯嗯嗯 啊，所以这个从板块上就看好创业板了啊，中小板了。从这个从那个市场上就看点，从板块上看，那么我主要就是看的俩啊，一个就是这个以芯片为首的， 嗯 啊，集成电路，当然还有5G，这回5G 受吃瓜烙了啊，嗯，那5G 这两天有所跌啊，那么芯片起来了，那芯片起来大家都知道，众所周知啊，这就是缺什么补什么。也这个在股市里这芯片叫什么缺什么炒什么啊，尽管这些个都是咱们这些芯片的公司啊，也是低端的或者是没什么核心技术的， 你看那领头羊就是有点这个这面墙啊，谁呀、啊？国民技术3000777，啊，他撒板了，这是、号称就是芯片的一哥了，但是他其实是因为超跌，啊，他前期呱唧来一个连续下跌，那么为什么连续下跌呢？他有问题了，出问题了，啊，4.8几，小5亿，嗯、这个公司这个头啊。拿出去代客理财了啊，诡异没了啊，这个就是这个肉包子打狗没了啊，有人说这是有怀疑说这是这个勾结的啊，甭管怎么说吧，嗯、小五亿没了，所以他前日子连续下跌，他加上他超跌啊，你说这么一个芯片的龙头这个第一他领头啊，当然这两天涨的是实际涨的是挺猛的。 是。 我上礼拜预测、啊、这个都炒了一遍了，包括芯片啊，包括集成电路。得歇歇，过了四月份以后，过了业绩，因为这业绩太差，这个肯定是亏损了。 嗯。 或者就是国民技术它是下降500%多。啊我就说什么意思呢，那么就因为这个事件啊，所以它火又半截又火了一把，但是火了一把也应该引起警惕。其实除了他以外，别的也就封不住板了啊、也就是有点这两天连续涨多了，但是长期是非常看好了芯片。 嗯 啊，那么今天得亏卫视啊，又就是了拉这个四大行啊，拉两个保险，所以这个跌幅还算收窄了。 嗯，好的，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股市点评，非常感谢。嗯，再见。 好，谢谢。 好的，听完了专家给我们的点评之后，我们接着来关注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资讯。那接下来要关注到的是沪港通方面。今天呢，互联互通市场成交活跃度回落，北上资金合计成交183亿元，沪深股通净卖出11.6亿元，也就是14个交易日以来首次净卖出。今天呢，南下资金合计净卖出24.87亿港元。再来关注一条，近日呢，第三批混改试点方案陆续获批，各界再度将目光聚焦于此。据了解呢，前两批19家混改试点企业的改革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已经有8家企业基本完成了主体任务。据了解呢，前两批试点央企当中，国防军工类较多，而第三批混改试点呢，将石油天然气等领域纳入，预计后续还将逐步扩展到其他的行业。另外呢，在当前扩大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外资的引入或将成为一个亮点。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关注的这条消息呢，很多人也是非常的感兴趣，工行近日将上调借款人最高年龄。这条消息什么意思呢？具体来说就是个人住房贷款的借款人最高年龄从65周岁延长到了70周岁，借款人年龄与贷款期限之和也从不超过70调整为75。同时呢，个人住房贷款的最长期限仍然是30年。目前这一政策已经执行，但也有二级分行表示尚未开始执行。另外呢，四大行中目前只有工行对此进行了调整，其他行暂未有相应的动作。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昨天发布了今年一季度北京市经济运行情况。今年一季度呢，北京市经济开局良好，总体经济呈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北京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80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6.7%， 增速与上年全年持平。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3%， 同时呢，市场预期向好，北京消费者一季度信心指数为 118.5， 比2017年的四季度上升了 5.3。那最后再来关注一组公司动态。中兴通讯今天召开发布会表示，有13亿人民的支持，我们有能力、有决心渡过难关。蚂蚁金服被券商给出1600亿美元，成全球估值最大的独角兽公司。另外，小米呢，有望5月在香港上市，估值目标1000亿美元。关注迪瑞医疗，以10转8派 2.5 元，一季度净利继续增长。 科飞平2017年净利增长 34%， 受益于新医保目录落地。华强方特一季度营收增长 21%。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以及连线部分，那接下来也是进入到我们的另外一个板块，财富私人定制，将和保险培训师李鹏一起聊一聊如何给保单做体检。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周五的这样的一个固定单元，跟大家一起来聊跟保险有关的这样的一些话题。那今天请来的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保险培训师李鹏。李鹏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其实我不知道，这可能也是这个性别的原因，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在周五这个板块它也有一些女性的嘉宾啊，同时也是从事这个保险各个领域的这样的一些嘉宾。那其实在跟他们在探讨一些保险相关的一些问题以及话题的时候，跟你做对比啊，我就发现作为我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因为比如说如果是一个女性的话，我可能相对来说这个问题啊各方面不会那么急，不会那么犀利。但是我想跟你的话，而且你并不隶属于哪一家公司，所以不牵扯到可能这方面的一些原因哈。 对。 所以咱们两个有的时候在交流起来就是这个怎么说呢，话赶话啊，这就是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而且就是蹭蹭蹭的就过来。我不知道你对于这样的一个交流状态有什么感受呢？ 这个状态如果你之前说的话，这应该是性别的优势吧。 嗯 啊，这可能是。 对，我就跟你就没有那么客套，我觉得可能礼节方面可能相对来说会没有那么，但并不代表我不尊敬你 啊。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这个一个我觉得看到标题其实也挺好奇的一个事儿，因为说实话体检这个事儿啊目前来说应该跟每一个人都密切相关， 对， 对不对？大家无论是在上学还是在上班的过程当中，可能定期都要对自己的身体做一个检查，为的是什么呢？发现一些隐患，提早我们做出处理啊，不要让就是身体上的一些问题或者一些毛病拖下去，拖成了真正的一个大的隐患的时候，那个时候解决起来会非常的麻烦。 对， 那其实这个事情我觉得在人身上是成立的，你在这个保单这儿，保单还要做体检，难道意思就是说我三不五十的我得把这保单啊拿出来，我把那条款看一下，因为那条款我觉得它都是死的呀，它白纸黑字写在那儿，只要这纸在一年十年一百年它都是这些东西啊。 对， 那这个东西它又不可能产生变数，那我为什么还要说给保单还要做体检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啊，既然刚才这个主持人说咱们之间没有这么这个客套， 哎， 那我也就先应你刚才说那个话。我觉得咱们这么长时间的一个互相的分享，或者说这么一个相互的访谈， 嗯， 我觉得你的这个保险意识在我的培训之下，也应该提升的越来越好了。 是， 所以其实你刚才说的有一个，就我们的条款，如果已经拿到手之后，那不管你放在什么地方。你放多长时间， 对， 你什么时候看它，那它条款肯定不会有变化的。 对呀， 但是我们的消费者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甚至我们的业务员可能会有一定的变化。 哦，这么一说好像是，其实体检的话不是说给保单做体检，而是跟保单相关的一些无论是责任人还是其他的一些条款所涉及到的一些方方面面，他们有可能会产生变化，所以这个体检是针对这样的一个内容的。 对，做这么一个查漏补缺或者风险防范。 哦，明白了。那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案例当中，或者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解到，就其实这个保险产品一般我们知道它是一买个比如说一年，这都是最平常的，五年十年的或者更长时间的都有。 对， 也是因为这个保险产品它有的时候它这个期限通常比较长，所以有一些客户在购买之后就把这个保单束之高阁了。 对 啊，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忘记了已经购这个保单的一些保险责任，以至于后期哎，那个保险我买了没买啊、哦？好像没买，那我再买一份吧，就同样的一个内容买了好多份 了。 对，买了好多同种类型的这样一个保险，或者说对于一些这个基础信息在发生变更了之后没有及时的进行更改，导致没有及时缴费等等这样的一系列原因，给保单或者说到最后这个保险需要理赔的时候带来了很大的一个麻烦。 那所以我们现在说，既然说要体检，那可能是有隐患，或者有这个不健康（打引号不健康）的这样的一些地方，那就问问那具体什么样的保单属于这个需要体检的，或者说需要这个里边会有一些不健康的这些东西的。 那行， 具体讲一下。 先帮咱们听众啊或者消费者总结一下。 嗯， 那同时如果咱们现在的听众啊在收音机前，如果你已经买过保险的话，那你就可以拿出你的保单，然后我们来一一的进行我们的一个跟踪或者对比。 嗯， 首先啊，如果你的保险不健康，体检出现问题的话，那最重要最重要的第一点就是保单找不着了。 保单找不着了，丢了， 找不着了，或者可能放在家里哪儿，或者因为搬家或者怎么样的情况，这个保单找不到了。 嗯， 这就是第一种情况。那第二种情况可能比较常见的，尤其是我提醒咱们的消费者或者听众，如果你的保单是在09年10年以前买的， 09年10年以前， 对，那么如果还是保障类产品的话，那应该你的那张保单的保额不会特别高。 嗯，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咱们这个市场还没有主推这种保障类的产品。 是， 那种情况下的，不管你是在哪家保险公司买的产品啊，可能平均的保额大概也就到12万或者15万。 嗯， 但现在我们如果买保障的话，那可能都是50万、100万起的保额。那这个第二种不健康的情况就是保额偏低。 保额偏低，嗯， 对。那第三种情况就是我们信息出现了问题。 嗯， 比如当时你在投保的时候，你交给业务员或者保险公司的信息、住址、电话，可能是这样的，但是可能经过时间你的变化啊，或者怎么样换手机号的话，出现了一个新的变更，那你没有及时的跟业务员或者在跟保险公司啊做这么一个信息的沟通，那这种情况保单也是不健康的。 哦，就是说这个东西就即便是我的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我换电话号码了，换住址了，这个东西也是需要及时跟这个保险的这个代理员沟通的。 对， 哦，行， 那还有最后一种啊，这个保单体检出现问题的，就是保单的这个服务人员， 嗯， 也就是当时卖给你保险的那个人，他离职了。 哎，那我这其实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这个人他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个体，他肯定隶属于某一家保险公司的，对不对？ 对。 那这个人离职了，他之前所接待这样一些客户，或者说这样的一些东西，难道不是会很顺利的转交给其他的同事吗？ 会。如果比如说我是保险的销售人员， 哎， 你呢是客户， 嗯， 那可能你的保单是从我这签的， 嗯， 那在正常情况之下，如果我一旦离职的话，那么保险公司就首先会通知客户， 对啊， 李鹏可能已经离职了， 嗯， 那我们会给您分配一个新的保单服务人员， 嗯， 但是有的情况可能就客户没有接到这个信息，或者说他可能这个保单他也没有特别重视的话，那他都不知道这件事情，那这可能就是消费者没有主动的去维护自己保单的这么一个质量，那可能就会出现问题。 哦，我明白了。就其实作为保险公司，它内部如果发生这样的一些保险人员离职的情况，它是肯定会在第一时间或者在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通知这个保单的这个客户的。 对。 但很有可能在当时这个保单客户可能他都忘了当时给他办理这个保险的这个代理人是谁。所以接到这样一个电话，也可能要么就不接，要么就是等等各方面的原因，就这一个信息它也是缺失的。 对，或者可能是一个短信它漏看了。 对，以至于在日后可能当需要到这份保险的时候，发现联系不上人了， 找不到这个人了。 哦，那这个问题很严重吗？就假如说我找不到这个人，或者那个人电话是空号，那我就直接联系这个保险公司，打你们客服，马上报给你我的保单号。其实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对， 但是不是因为都是之前买保险的时候就是这熟人嘛，或者已经建立了信任，那可能有一些事情的话，毕竟如果是咱们作为消费者要打那个客服电话也很复杂。 是， 对， 而且我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说啊，就是你刚讲到的几个，比如说什么样的保单属于这个身体不健康的保单，需要体检的保单，其实这样的一些情况它不是说只会发生其中的一个。 嗯，对， 很有可能在你这个换了电话之后，突然发现保单找不着了，想要跟这个代理人联系，结果发现代理人离职了。这个时候你通过打这个客服电话，人家问你保单号是多少，我不知道，不记得了。那你之前的信息呢？哎呀，我之前是住在哪儿，我那电话号码我也给忘了，这就麻烦了。 对，所以说最重要的就是身份证号嘛。 啊， 对，这个时候只能通过身份证号再查这些记录了。 是是是。哎，那其实你这么一说呢，关于这个保单确实是有一些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那假如说啊，我需要给我的保单经常做体检的话，那也是跟比如说公司啊学校这样一年一次呢，还是你觉得是怎样的一个时间 检查一次会比较合适呢？ 我们正常的保单啊，在交费或者购买的时候，它的频次应该是一年交一次费。 嗯， 但是我给咱们消费者听众们的建议就是，我们每半年， 半年 对查一下自己这些保单。 那具体查，我们就想知道具体查的话，半年一查，我们查什么呢？ 现在其实保单有两种查询的方法。第一种呢，就是我们找到自己那些纸质的保单。 嗯， 其实我给咱们听众们建议啊，当你保单购买结束之后，业务员肯定会把纸质的保单送到你的手里。 没错。 那这个保单我们一定要把它给收好。 嗯。 那后边我可能会讲到，如果保单丢了，我们是可以补的。 嗯。 但是补完之后，可能会有很多很繁琐的后续的这个手续。 好。 影响我们后边的这个服务。 嗯。 那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的电子的保单，那不管是电子保单还是我们纸质的保单，都建议咱们每半年拿出来，首先看哦，这个保单还都在这儿呢。 嗯，保单在， 还在呢啊，这东西在。然后我们看一下当时保单里所有留那些信息，跟我们现在的生活的变化环境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嗯，比如说你具体给我们分析都需要看哪些啊？ 因为现在就是我自己也是啊，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联通或者电信的这个活动啊，手机卡活动， 嗯， 套餐非常火。 是， 就我有时候都忍不住，我就想把自己这个老移动的号给它换了， 嗯， 换一个联通的。 是， 那如果一旦你换号的话，可能我们大多数想的都是日常用的比较多的银行啊， 嗯， 支付宝、微信这种的短信，我们要去相应的机构做一个变更。 对， 但如果你没有去跟保险公司做这么一个交代或者一个通知的话， 嗯， 那么可能就会出现问题。 而且我觉得这一块是非常容易被大家遗忘的。 对， 因为保险公司不像别的，就是你买了保险之后，它基本上就等着你出险。如果不是这样之外，其他一般不会跟你有任何联系。 对， 那可能就在这一年或者几年的时间当中，你慢慢的就忘了。所以这一块，如果说你没有跟他们沟通，他们都如果有问题打你原来那电话打不通的话，这其实是很麻烦。 对， 嗯。还有呢？ 那除了这个我们的短信或者我们的电话以外，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地址。 地址，对， 因为有的时候如果啊，保险公司或者业务员找不到咱们的情况之下，就电话联系不上的情况之下，第一时间就会发挂号信， 嗯， 或者去上门去寻找咱们。 是， 如果地址也出现变化的话，那可能就真的失踪了，找不到了。 对，这也是会给保险人员带来麻烦，他给他们带来麻烦的直接影响就是给您的这个保单带来麻烦。 对， 那具体还有哪些我们在体检的时候要具体操作的内容呢？也是稍事休息啊，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给保单做体检这样的一个话题。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市立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对于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107.3 AM 1026。4月21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电台主持人盛博、郭伟、李瑞、佳佳、朱红、熊丽、晋桥，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雅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刘志勇、王大毛、马劲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用电波放飞梦想，用话筒点亮未来。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初赛重磅来袭，声音之战一触即发。 让我们相约建外大街丁十二号京城首家英皇电影城，带上口才，带上态度，展开一场声音的角逐。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南风三级转东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阴有中雨，东风二到三级转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12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给您带来的财富大搜索节目，我是主持人浩洋。下半时段的一开始还是要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如何给保单做体检这样的一个话题。那跟我们一起来聊这个话题的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保险培训师李鹏，欢迎。 好， 上半时段我们聊到了，就是说既然你说你建议半年给自己的这个保单做一次体检，那体检具体要怎么操作，或者说具体我们要从哪几方面来进行梳理以及检查呢？刚刚我们说到了上半时段的最后我们说到了是怎么查来着， 就是联系信息的，先从我们的联系信息变更上嘛。 对对对，包括电话和住址，对不 对？ 这个还是如果说自己更改了啊，一定要记得跟这个保险的这个当时购买的这个代理人，或者说跟保险公司进行一个怎么说呢，修改。 对， 嗯， 其实这手续非常简单，可能3到5分钟就变更就成功了。 嗯， 对， 嗯，但是如果说你忘了的话，往后再有什么问题，可能就比较麻烦了。 对， 嗯，您继续说。 我觉得就是咱们可以想想，就除了我们的电话还有住址变更以外，那还有哪些就是在保单体检方面需要注意的点？ 嗯， 那就是保额，还有一个就是保额。 保额， 对，尤其是老保单，那当时的保额可能真的是非常低。 嗯， 可能就是10万。 就是你刚说的这个，比如说2009年、2010年以前的这样的一些保单。 对，那基本就是一个分水岭。 嗯，那这个比如说啊，我们这个保额要不要变化？因为过去我肯定，比如说你说的，我2009年、2010年买的那样的一份保单是那样的，对不对？那如果说现在，哎，我这个保额可以增加了，那我是可以在原有的这个保单的基础上增加呢，还是说我作为对原有这个保单的一个补充，我再购买一份保险呢？ 这两种都可以选择。 嗯，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你的保单啊是支持，可以在不用买新单的情况之下就可以把保额上调的话， 嗯， 那当然这个手续是最简单的。 是， 那如果不可以的话，那我们可以再购买一份新的保单。 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出现在在当时购买的一份保险，那其实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你没有办法获得更多的保额。 对， 对不对？所以在当时你可能无论是个人的原因啊，还是这个保险本身自己这个产品的原因，只有那么多。那比如说在多年之后啊，现在来看啊，如果你想起当时购买这份保单，而且现在作为自己这个经济实力啊，就钱包会比以前更加的自信了， 对，鼓一点， 对， 就觉得哎，这个保单可能在当时它这个保额对我来说，如果说日后出现问题是不够的，于是这个时候你就要先看你这个保单，然后联系你的保险代理人，问一问这份保单有没有可能在原有的基础上给它进行一个升级。 对， 如果说因为这个保单的这个它所保的这个面啊，或者说本身这个保单太过于怎么说老旧了，它没有办法进行这样的一个升级，那也是根据你现在的情况重新再购买一份保险也是非常合适的。 对， 这就是你刚说的第一点，这个关于保额这方面需要检查它要不要变化的。 对， 嗯，那继续。 但我再多说一句，提醒咱们听众朋友嘛，就可能旧的保单它的不适用啊，是它的保额可能偏低，或者保障范围稍微窄一点。 明白。 但我们在选择购买新保单或者升级的同时，千万不要把这旧保单给去掉，因为它是一个累积的过程，绝对不是有了新的旧的就没用了。 没错，就这个其实也是需要跟大家推荐的一个保险的一个理念哈。很多人觉得我买保险，你给我一份单子就行了。我买保险，我拿着这一份单子我就有保险了，我别的就不怕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刚才李鹏讲了一点，我觉得非常的关键，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概念给大家传输过去。保单它是一个叠加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的，就是不是说你作为一个人，你只有一份保单就打遍天下无敌手，或者就高枕无忧了。 对， 实际上也是要根据你的经济情况以及你个人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来选择一份两份三份甚至四份五份这样的一份保单的。 对， 那也就是说这五份保单它是从你的方方面面对你来进行保障。 对， 的确会出现有一份保单打天下啊，就是那种综合型的保险，但即便是这样，这个综合型保险它也有它的这样的一个缺陷，它也不是说能包含了你所有的方方面面。 对， 对，如果你心够细的话，你保单的数量可能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多了。 对， 啊，行，那咱们继续来讲。 啊，那除了我们的信息保额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保单体检的时候一定要着重去看的，就是我们的交费的方式，还有我们的交费的日期。 交费方式和交费日期。 对， 这个东西它肯定基本上每年都要交。 对。 交费方式比如说以后我发现它是可以通过支付宝或者通过微信的。 对。 我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交费。 对。 那交费日期难道还会发生变化吗？ 交费日期不会发生变化。 嗯。 但就像我们说的，因为保险它这个不是一个消费频次非常高的一款产品。 嗯。 就正常来说就是一年一次。 对。 那所以可能有的时候就会忘记这么一个情况。那更可怕的就是当我们的联系方式发生变更，没有人提醒你了，那你如果自己再忘了的话，那这保单可能就交不上费了。 嗯，交不上费我们之前也聊过，那可能后续就会相对来说麻烦一点。 对，就非常麻烦了。 对对对，因为它不是说像有的时候我们月供啊，每个月那几天我们就要交钱了。 对， 这个可能对于大家这个提醒的这个频次使得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不太会忘记，但是基本上保险是一年一交，基本上也不能说全部哈，基本上大部分是一年一交，所以你今年交了，明年你可能能记着，再往后呢，万一忘了，牵扯到这个保险的这个拖欠等等的啊，保费拖欠，那这个问题也会比较麻烦。 对， 嗯， 另外还有我们的交费方式啊，其实除了微信跟支付宝这种就是更现代化的， 对对对， 可能更绝大多数人选择的交费方式都是银行转账。 嗯， 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问题，如果是一个人的话还好。一个人一张保单还好，那可能就是这一张卡。 嗯、是， 如果是一个人多张保单的话，那可能会挂在不同的银行卡上。 哎，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往一张工行卡里，比如说存了几张保单的钱。 嗯， 但极有可能它是在这几张保单是不同的交费的渠道。 嗯， 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就是，如果是家庭保单，那可能丈夫跟妻子的保单又不是在一张卡上了。 嗯， 那就千万不能说这个保险公司跟银行啊，这以前我给他们做培训的时候就经常说没有那么智能。 是， 存进钱之后他不会自己帮你去划分，这交到这个公司，那交到那张保单，这给那个人。 嗯， 他就是那种固定化的那种模式的划账嘛。 对对对，这个确实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有句话怎么什么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对。 就是提醒大家，在买了保险之后啊，这个保单首先您得收好了，其次关于您怎么来交这个保费，最好在一个比如说啊日常都会用到的一个记事本上，您把比如说我这份保单啊，它是属于比如说用的哪张卡，在每年的几月几号之前需要缴费，然后那一张保单是用的哪张卡，这些啊信息一一罗列起来。而这样的一个记事本呢，也是希望您放在一个随手就能看到 啊，但是也不会说是翻两天翻乱了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发生，因为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还是那句话，你都记下来了之后，你可能在你想起来一翻阅的时候，你立马就能知道。也另外现在比如手机也智能化了， 对， 可以直接在手机上做一个提醒， 对 对不对？这样的话换号的也不怕，只要手机不丢就没问题啊。来继续跟我们来分析。 其实这保单体检的维度我觉得说的差不多了，下面我想再跟大家说一个，就是我们如果保单丢了的话， 嗯， 就实体的保单找不到的情况之下，那我们消费者应该如何去操作？ 这次我觉得分好几种情况。一，只丢保单。二，这个保险代理人离职。 哦，对。 三啊，比如说你自己手机和地址号也都换了。咱们一个一个说吧，你先从最基本的这个，如果说老保单丢了怎么办？ 我觉得刚才这个主持人浩洋说的非常好一点啊，就是这个保单的交费的情况啊，一定要记在这个纸上。 嗯， 那同时我给各位建议，就是保单的重要性和咱们的这个房本 儿， 还有存折是同样重要的。 哦， 就是你在家里啊，把这个房本和存折你藏在哪儿，那你就把保单也同样藏在哪儿。因为这样的话，如果找不到的话，会非常麻烦。 是。 如果真的一旦发生这个保单丢失的情况，那我们就可以联系我们的保单服务人员或者我们保险公司的客服电话，就跟他说这个情况，我的保单已经丢了，要做一个保单的挂失，再做一个保单的补发，就重新给你发一份新的保单。绝大部分的保险公司是不收费的，有的可能也就收一个成本费10块或者20块，那么过可能十几天之后你就会拿到一份新的保单了。但是我跟各位说，就为什么咱们一定要把保单给收好呢？就新的保单虽然你已经拿到了，它的保单的这些效力保障是完全相同的。但是保险公司会记录你这是一个新的保单，你曾经丢过保单。那会有什么影响呢？ 对，有什么影响呢？ 就是我们在做一些保全操作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想从保单里，比如说我们可以领出一些钱来，或者我们想要做一些只要是跟钱相关的这些手续啊，如果你保单没丢的话，正常情况下你可以通过网络办理或者电话办理，但如果你保单一旦丢过的话，那么你办这些手续的话就必须需要亲办了。 哦， 对，就我们没法通过那种更便利的手续来进行办理了。 明白了， 因为旧的保单虽然我们一定要把它挂失了，但它有可能真的丢了，有可能被坏人捡到了，也有可能其实在你家里一个角落你没有找到。 是，所以人家也是出于这个安全的考虑， 对， 在日后比如说有需要跟钱涉及到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也是需要客户亲自当面来办理。 亲自，对，一定要亲办这个手续。 对，那我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啊，假如说我保单丢了之后呢，我比如说突然想起来，哎，我好像大概也许是要交保费了，但是我这保单丢了，我忘了我该怎么交，具体什么日子交。那比如说我现在挂失，在我挂失的这个期间，如果说刚好是我这个保费要交的这么最后一个期限，这会儿怎么办？就这个时候我保单新的保单还没给我寄过来，但实际上我已经错过了他这个最后交保费的这么一个期限，这个时候一般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不影响， 不影响， 因为当我们打客服或者找保单服务人员联系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这些交费的信息，在系统里都可以查到。对，你是哪个账号要交多少钱，哪个银行都可以查到。 那就比如说在我挂失的时候，假如说我的这个交款日期还没有到，这不影响什么？ 不影响。 那假如说我保单丢的时候，我已经过了我的最后交款期了，我给人一打电话，人家说，哎呦，先生，您这个错过了最后的这个交款期限了。那我跟他说，我没办法，我之前想交来着，我这保单一直没找着，我是找了半天，好几天没找着之后，我才给您打的电话，就在我找的那几天，实际上过了那个最后期限。那这个怎么办？ 那我们就只能做这个保单复效的手续了。对， 这个他不会给你有任何的这个通融吗？就说我确实是没早给你打电话，因为我那几天都在找我的保单，我没找着啊，那我最后没办法我才给你打的这个电话。 这个从理论上来说是没法通融的。 那 我也为什么我说我们半年就体检一次呢？对，因为一年的话可能就赶上各种的寸劲儿或者稀奇古怪的事情了。 是，所以提醒大家这个保单还是非常重要的。 对， 来接着跟我们来讲讲 啊，就如果我们的电话或者住址发生变更的话，这就比较简单了。就我们也是同样打客服，给业务员或者给公司打电话，告诉他你新的，不管是我们的联系方式，还有是我们的住址就可以了。就进行一个变更，但是这也需要我们短信做一个确认。 是， 对， 那接下来还有哪方面需要跟我们大家一起来提一提关于这个保险怎么样来做体检这样的一个话题呢？ 那其实就还有一点，就 就最后一种情况，就我们先说了如果保单丢了， 嗯， 又说了如果我们的这个信息发生变更了， 嗯， 那第三种可能就是我们的保单的业务员丢了， 嗯， 也就是保单的业务员离职了， 对，人不干了， 人不干了， 嗯， 那这个时候啊，这个从我们这个行业角度来说啊，这些保单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叫做孤儿单， 孤儿单， 对。 听着这么惨，他不就是一个保险的这个代理人离职了吗？ 确实是啊，但这个行业之内一直这么叫。以前有许多我身边朋友觉得，我怎么就变孤儿了呢？ 对 吧？ 对对 对。那其实这只是一个称呼。 嗯。 那我首先要跟咱们消费者听众啊所强调，就是不管保单服务人员他变成什么样了的话， 是 我们的保单是和保险公司签的， 没错啊。 服务人员只是我们中间的一个桥梁， 嗯， 帮我们提供服务的。所以不管保单服务员出现什么样的状况，你的保险条款。一个字都不会发生变化， 对， 你的任何的理赔，包括你的分红，你所有的这个利益都不会受到影响的。 嗯，那比如说，既然我觉得能把这样的一个保单，就是当这个业务员离职或者说他不干了，这样的一些客户他的保单叫做孤儿单，肯定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对不对？那就具体能给我们大概说说吗？因为我觉得像你刚才这么解释，那好像并没有什么影响，那为什么还会叫孤儿单？那我觉得肯定是里面。如果有影响的话， 保险公司就会首先啊，当以前的业务人员离职之后，他首先会触发一个通知的动作， 嗯， 不管是电话还是短信、邮件的，还是挂号信这种形式，他会告诉这个客户，你原来的保单服务员已经离职了， 嗯， 那离职其实我觉得这是对客户利益的一个保障， 嗯， 就是他现在已经不是我们公司的人了， 嗯， 就跟保单任何相关手续你就不用再去咨询他了。因为他现在已经不在这个系统里了， 嗯，人家是自由身了、啊， 自由身了， 人家说不定完了就是你同事呢。 对，那其次呢，保险公司啊，会大部分情况之下、啊、会根据你当时所在公司填的这个住址， 嗯， 按照我们的路码、邮政编码，给你就近分配一个保单服务人员。 啊、哦，明白了。 所以这也是说，为什么我们要把我们的信息要完善的、啊、特别及时。 但是很有可能就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之前的那个业务员，我是跟他非常的投缘的。 对， 但你现在分配过来这个，可能我觉得，首先性别跟之前那位就不一样啊。比如说之前是个女服务员，哎，这又给我来男服务员，然后感觉聊天聊起来吧，大家对于保险的一些理念或者说，并不是那么，因为头一次见嘛， 对， 会有一个对比，并不是那么合适。那一般这个情况上，只能默接受，还是还有变更的可能？ 绝大部分情况下是没有变更的这可能了，因为它是根据、 啊、 它不是根据性别啊，或者你的历史啊，或者你的喜好，它就是根据最简单的一个地址位置， 嗯， 来给你进行一个分配。 哦， 对， 那这个东西确实也是，就是作为客户来说，它可操作范围之外的， 对， 啊，所以也是希望啊，你们每一个买保险的人，一开始联系的业务员都能一直在， 对， 啊，这个是所有的客户都非常希望的事情， 因为最开始就是先建立信任之后才会去选择。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明白你这个意思哈。那关于这个保险的体检，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这几点， 就这几点。那接下来咱们来简单的跟大家聊几个例子吧。有这样的一个例子，我说一说，您听一听哈。 哎、好。 有一个姑娘叫小乔啊，那我估计她还有一姐姐叫大乔哈、啊。她是若干年前买了一份分红保险， 分红保险 五年期，交了四年，第五年忘交了，然后呢，后来就一忘再忘，就一直没交。这保险公司业务员等他想起来联系的时候，他已经说：“您这个已经冻结了，对不对？已经冻结了。”那他现在，哎呦，坏柳坏柳坏柳，这该怎么办呢？现在还能恢复保单吗？或者怎么样才能恢复呢？或者怎么样才能把钱要回来呢？就这样的一个问题，你来帮我们分析分析吧。 哦，其实我觉得他最后这个顾虑，把钱要回来，其实我觉得不用要回来。 那不用要回来。 对，因为他已经交四年，还有一年我们的交费期就已经结束了。 哦， 等于我们就不用再交钱，就享受就是该拿钱，或者因为是分红型保单嘛， 对啊， 该享受这个收益了、 嗯。你说这人也真的是脑子，哎，交了四年，最后一年忘了，你真的是，哎呀。 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其实啊，第二年、第三年交费反而是就这个成功率非常高，因为我们都想着嘛， 嗯、 新鲜。到第四年或者第五年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出现这个忘记的情况。 是， 我觉得这个小乔是吧？ 嗯，小乔对、 对，咱们小乔听众首先要做的啊，就是赶紧给你的保单服务人员或者给保险公司的客服打电话， 嗯， 告诉他们你现在这个情况。 对，我忘交了好几年了， 忘交了， 嗯、 就忘交好几年，但就差一年嘛， 嗯， 然后查一下现在保单，我觉得应该不是那个刚才你说那叫什么，什么状态。 冻结， 冻结应该没有冻结这状态、 嗯， 应该就是保单失效的状态。 嗯， 我们就看，赶紧办一下保单复效的手续。 嗯， 就行了， 就可以了。 然后我把第五年的交上之后，就能跟之前我所享受的这样的一些待遇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了 啊。所以其实不用太过担心， 不用太过担心。 明白了，明白了。即便是他这个，比如说五年期的啊，前四年交了，第五年没交，后来又过了五年，我才想起这事儿都没关系。 如果再后过五年的话，那这情况可能就再特殊一点了 啊。所以一般他会，比如说是。就短期内可能会用你这种方式复校就可以， 两年以内是肯定没有问题。 两年以上该怎么办？ 两年以上的话，那就要去跟保险的公司沟通一下了。 嗯，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这就是看客户怎么去沟通。 嗯、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真的过五年才想起来。 对啊， 有的时候可能我五年我都知道。 嗯， 那所以这个就看保险公司怎么样，你们两个去协调了。 是， 但是从最这个条款当中啊，是两年以内都是可以办这个手续的。 是是是，所以希望大家真的是。切记啊，切记自己的这个保单它具体放在哪儿，它里面的一些条款或等等等等哈。那接下来再说一个案例吧，这个案例这个听众李先生啊，由于没有及时续保，在重新体检的时候发现了问题，哎，这保单上有问题，申请了一个你刚才咱们说这个保单复效，但是呢申请完了之后被多收了1000块钱的保险费，他就想问问这笔费用是不是应该缴，是不是所有的保险产品当你做保单复效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条款呢？ 哦，这个李先生多被收了1000块钱的保费。 对， 那这个时候我建议他啊，先去看一下这个钱是因为什么收的。 就是他比如说拖延时间啊，或者说 有两种情况。 嗯， 第一种情况就是这个保，首先啊，他的保费肯定如果特别高， 嗯， 就每年可能交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情况， 嗯， 那他这个保单失效拖的时间又比较长， 嗯， 那么他在复效的时候啊，可保险公司就会收一个叫保单复效的这么一个利息。 啊，复效的利息， 对，有这么一个手续， 嗯， 这可能是这1000块钱的第一种出处， 嗯， 还有 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保险费，是吧？ 对， 嗯， 第二种情况就是我们看他这里边提到了一个体检的时候嘛， 嗯， 那就极有可能他出现了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保单加费了。 那保单加费了，就是他等于是自己后来给这个保单又加了一些东西， 不是，就是他体检出现了问题， 啊。 那保险公司可能觉得啊，你的风险跟你最开始第一次购买保险的时候身体状况不一样了。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嗯，那我大概就知道，就保险公司也会根据他现在这个体检的情况， 对， 来做出自己的一个判断。 对。 哦，那你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你看的比我要细，因为我在看到他这个重新体检的时候，我以为他是给这个自己的保单做一个体检的时候发现问题，其实不是。 哦，对。 他可能一开始没有及时续保，没有及时续保了之后。当自己想起来也觉得，哎，算了，也就这样，要不然就挺好的嘛，对不对？那何必，反正已经从那就当他失效得了。那但是呢，在自己做这个人身体检的时候，哎呦，发现了问题，就想起来，哎呀，当时还有一份保单，幸好还有一份保单在。那看一看现在既然没有失效，我能不能做一个复效啊？ 对。 那于是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保险公司也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对。 根据你体检的这个结果。啊，因为毕竟这个东西都是公开的、真实的，他们可能需要你添加1000块钱的这个保险费。 对， 那这个1000块钱保险费，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话，它应该不是说一次性的吧？ 对， 如 果是他身体出现问题的话、那可能每次以后都会是这个价钱了。 哦，那所以就其实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不知道听众李先生能不能听到我们这个节目哈？这1000块钱是不是您在？啊，告诉这个保险公司自己体检的一个结果之后，他们根据你的这个身体状况，在原有的这个保险基础上给你进行的一个加费，或者说其他的情况，也希望你啊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有任何消息的更新，也欢迎您在我们的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啊，财富大搜索。我们看看时间啊，北京时间20:53，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李鹏今天给我们带来如此新颖的一个话题，也希望大家从这期节目当中啊注意。自己的保单，实际上刚才李鹏讲的是跟这房本啊等等存折啊是一样重要的啊。感谢你啊， 哎好， 希望我们下期节目能够经常见面啊。 好，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北京城市广播的旅行号1073，我是浩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和纯白的豆浆。纯白的浪漫，望着你可爱脸蛋和你纯真的模样，我傻傻对你笑，是你有